中华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冯玉祥被迫离开北京去了张家口，但是他也捞到了足够的好处，察哈尔、绥远、西北一带都成了冯玉祥的新地盘。 在段祺瑞的平衡手段运作之下，冯玉祥在直奉战争中的搭档张作霖捞到的好处并不比他多，这让他的心态比较平衡。冯玉祥做西北边防督办，张作霖干东北边防督办。继冯玉祥开往西北之后，张作霖也离开了北京。张作霖乖乖地离开北京，自然也是有理由的。在段祺瑞和冯玉祥的默许下，张作霖的手下李景林、张宗昌、杨雨婷、江登选先后出任直隶、山东、江苏、安徽督办，也就是说他拿到了四块地盘，只不过江苏和安徽还得从直系的手中抢才行。此外，他还有一个以退为进的想法，他不想花太多的心思在北京跟段祺瑞勾心斗角搞政治斗争，他要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统一全中国。一旦中国在手，到时候北京还不是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吗？1925年1月底，也就是广东大本营筹划第一次东征的时候，奉军先锋张宗昌进入上海，至剩下的6月，奉军已大举南下，直逼长江流域，奉军的势力达到了顶峰。奉系和直系的又一场战争一触即发。也就是在这个期间，张作霖的大公子24岁的英俊少年张学良也来到了上海。拿下上海后，张学良的老子张作霖仍不满足。一来，直奉大战的奖品江苏和安徽还没拿到手；二来，张作霖也有武力统一全中国的野心，所以他是一门心思的积极策划摆平直系势力盘踞的长江流域。这一次轮到直系面对生存危机，危急关头， 孙传芳和吴佩孚站了出来，担负起了保全自己、挽救直系的重任。是不是觉得很奇怪？这之前输得精光的吴佩孚，居然敢站出来与张作霖唱反调？其实不用奇怪，因为吴佩孚已经恢复了元气。别看其麾下第一悍将彭寿星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厌倦红尘隐居了，跟随他来到武汉的都是残兵败将。其实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吴佩孚就以这些人为班底，又打造出了一支精锐之师。在孙传芳和吴佩孚的串联下，直系成立了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结成了强大的反奉联盟。1925年10月，反奉联盟组成讨贼联军，起兵反击。北洋几大军阀之间的倒数第二场大战，浙奉战争，也就是反奉战争，拉开了序幕。直系不仅占据本土作战的优势，而且战斗力也比奉系强。孙传芳手下的头号大将，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卢湘亭，带着孙传芳的起家本钱，北洋第二师秒杀了奉系所谓的精锐江登选、张宗昌和杨雨婷，特别是张宗昌的王牌部队，凶残的白俄士兵雇佣军也在卢湘亭的手中覆灭。奉军的境况怎一个惨字形容啊。仅用了六天，联军便击退奉军，占领上海。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讨贼联军是节节胜利，奉军被逐出长江流域。后院起火了，就在奉军节节败退的时候，张作霖迎来了有生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张作霖麾下的悍将张学良的结拜兄弟，奉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郭松龄在滦州造反了。郭松龄反戈一击的理由很有说服力，受了欺负岂能不反？之前说过，张作霖对东北军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的事，也就是整军精武，在这儿呢，咱们不再重复。当时众人都只看到了人事变动带来的好处，在毕业于正规军校的军事干部的带领下，东北军战斗力大幅提升。没有人意识到，这次人事变动居然会引发新的问题。问题出在被张作霖提拔起来的两大核心将领杨雨婷和郭松龄的身上。这两个人权欲都非常的强，在军中是拉帮结派，以各自学校为名组成士官派和陆大派争权夺利。士官派因为杨雨婷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那么陆大派呢，则是郭松龄在北京陆军大学进修过。虽然郭松龄和张学良的关系很铁，但是呢，也架不住杨雨婷的靠山是张作霖。因此，杨雨婷逐渐在与郭松龄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尤其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划分好处时，杨雨婷和其盟友江登选拿到了江苏、安徽督办，而郭松龄什么都没捞到。有功而不得赏，让郭松龄对从中作梗的杨雨婷极其愤怒，也对杨雨婷的后台张作霖是极为失望。更何况郭松龄早年出自同盟会，跟着孙中山战斗过，受到了三民主义的洗礼，本就不大看得上跟日本人勾勾搭搭、思想作风过于军阀的张作霖。于是郭松龄决定造反。他在反戈之前拖了两个人下水，一个是欠他人情、老受东北籍军官歧视的河北籍好兄弟李景林，五虎将之一的奉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另一个则是张作霖潜在的强大竞争对手，别有居心的冯玉祥。仨人约好了，郭松龄起兵后，李景林和冯玉祥予以配合， 共同反奉。11月23号，郭松龄率麾下的70,000精锐在滦州举旗造反，起兵口号极有煽动性，反对内战，承办罪魁杨雨婷，张作霖下野，张学良上台。近代东北在清朝灭亡后最大的一次战乱正式爆发。郭松龄造反的决心十分坚定，张学良本想亲自出马劝说曾经的好兄弟放下屠刀，可是郭松龄拒绝见面，只是通过报纸告诉张学良，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但这个反我是造定了，谁劝都没用。话音刚落，就把因为出差路过的地盘的江登选给杀了。张学良一看就明白了，这郭松龄已经是不想回头，也回不了头了，那就算了吧，放弃，就让曾经的一切在这场战争中随风逝去吧。郭松龄自己是一员猛将，手下又是奉系精锐，再加上士气突然，顿时打了个张作霖措手不及。起兵五天后，郭松龄拿下山海关，随后一路是高歌猛进，进逼张作霖的大本营沈阳城。就在张作霖打算弃城而逃的关键时刻，有人出手救他。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殷超。十年的小说演播经验，让我畅游在各式各样故事的海洋里。我很幸运能成为这个讲故事的人，希望我演播的作品不仅能带给您美的享受，还能让您在欣赏的同时能有所收获。希望您在2018年继续关注我，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继续关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个给张作霖递救生圈的人，居然就是冯玉祥。冯玉祥又食言了，其实呢也不算什么，这就是他人生的常态。不过呢，要说清楚冯玉祥食言的这事儿，还得从他先前答应郭松龄反奉的内幕讲起。这事儿跟苏联有很大的关系。话说，中国北方局势的发展让苏联和共产国际是大受鼓舞。于是，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设计了一个投入不大，但是可能回报惊人的革命计划。首都革命，收买冯玉祥，让其率军进攻北京政府，同时由国共两党发动北京的工人群众予以配合，三家联手推翻段祺瑞、张作霖二人把持的北京政权，给日本帝国主义下些绊子。可加拉罕为什么会选中冯玉祥当这个计划的主角呢？这是因为在苏联人的眼中，冯玉祥是一个有利用价值的进步军阀，其实力看起来很强大不说，他还发动过北京政变，而且从1925年开始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让苏联觉得他思想进步，与其他军阀相比更容易被招为己用。苏联与冯玉祥的联络人是咱们熟悉的李大钊。李大钊找到冯玉祥说，如果你同意进行首都革命，苏联会在军事和经济上都援助你。冯玉祥很开心的就答应了，他没有理由不答应，这可是壮大实力的难得的好机会啊。李大钊也没给冯玉祥开空头支票，苏联人拿出了近千万卢布的好处，步枪、机枪、大炮、防毒面具、飞机、电话，应有尽有。冯玉祥这边刚应付完李大钊和苏联人，郭松龄也找上门来了。 郭松龄想跟他谈的就是反张作霖的生意。冯玉祥认真思考了做这笔生意的好处，反张作霖也算是满足了与苏联的合作条件，拿了苏联的好处不能不干活啊。再说了，你们窝里斗正好方便我坐收渔利，一箭双雕。因此冯玉祥也就卖给了郭松龄一个顺水人情。好，接下来郭松龄、冯玉祥、李景林三个人将合作意向以条约的形式郭冯密约固定了下来。这个条约的核心内容是打败张作霖之后地盘如何分配，当然也顺便提了提造反的目的，革命消灭军阀。但是当郭松龄和张作霖打起来之后，三个盟友之中纸面实力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就违反约定了。因为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冯玉祥的意料，张作霖太弱了，败得太干脆了，完全没有三家合伙的必要，单干就行啊，我冯玉祥一个人把你们全灭了，地盘不都是我的了。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和信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11月28日，冯玉祥起兵断了郭松龄的后路，让没有退路的郭松龄专心地跟张作霖死磕去吧。同日冯玉祥部进逼李景林的地盘天津。同日李大钊在北京发动数万民众示威游行，包围北京政府，尝试运动夺权，失败了，史称首都革命。12月4日，李景林宣布支持张作霖讨伐冯玉祥。李景林是武当派的传人，那是真正的武林高手，江湖外号武当剑仙，但是此人的人品远逊于武功，是一个标准的墙头草。冯玉祥一反，李景林便根据当前的局势和自己多年的江湖经验做出了一个合理的判断，好兄弟郭松龄完蛋的概率远比老板张作霖要高，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自己活命，李景林遂举兵反抗冯玉祥，顺便支持张作霖，跟兄弟郭松龄挥手说再见。虽然李景林在20天后输掉了与冯玉祥的战争，但他破灭了冯玉祥想把大家一窝端的计划，为张作霖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正所谓雪中送炭。北方可谓是一片乱战。就在这个时候，张作霖的第二个救星到了，张作霖的老关系户日本人出兵沈阳。日本人救张作霖可不是为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因为拿到了张作霖给出的好处日奉密约，以及对郭松龄的三民主义背景和冯玉祥背后的苏联人不放心。在日本人和张作霖的两面夹击下，本就进退维谷的郭松龄在起兵一个月之后被俘，旋即被张作霖处决。如果人可以死而复生，想必郭松龄很难放过冯玉祥。在经历了直系郭松龄的连环打击之后，张作霖再也没有武力一统中国的雄心和实力。更重要的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人此次出兵隐藏着更阴暗的目的，趁机入驻沈阳。2年以后，张作霖就将为自己的引狼入室付出惨痛的代价。打完反奉战争，获利最丰的就是孙传芳和冯玉祥。孙传芳在击败奉军之后，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高达20万，成为了后直系时代能跟吴佩孚平起平坐的带头大哥。孙传芳还请来自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师兄冈村宁次 来做军事顾问。可这名日后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哪能给他出什么好主意啊？小鬼子来中国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五年后开始的战争踩点呢。至于冯玉祥，虽说为人有点反复无常，但是这一次捞取的好处则非常的大。他不仅趁机扩编队伍，还占据了直隶、天津、河南、察哈尔、甘肃、绥远等地，超越东北王张作霖，成为占地最广的军阀。缓过气儿来的张作霖稍作休整之后，就立即出兵华北。难得的是，张作霖、吴佩孚这二位仇家居然选择联手，宣布彼此停战，共同对付目前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世界上果真是唯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呢。面对张作霖与吴佩孚的南北夹击，冯玉祥顿感信心不足。他决定暂时从名义上屈服，缓解一下恶劣的形势。于是冯玉祥在1926年元旦当天宣布下野，命手下张之江代理总司令。那么对于服软的冯玉祥，张作霖和吴佩孚是否会放过他，咱们后面再说。冯玉祥成为苏联人的香饽饽知己，蒋介石却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既为了实现孙中山的主张和遗愿，更为了实现个人的抱负，蒋介石从1926年1月开始便全力推动各方支持他率军北伐。但他没想到自己竟然遭到了苏联顾问团的集体反对。为首的反对者叫做季山嘉。嘉伦因为有重要的任务被调回国之后，斯大林派来接替他的钦差大臣季山嘉同志就来到了广州。季山嘉给出的反对理由是，广东国民政府的实力不行，再度北伐的时机不成熟，你们应该海运军队北上，与冯玉祥会合后从北边进攻北京政府。但是这绝对不是真正的理由，因为真正的理由隐藏在解密的历史资料和有效的证据中。事情的真相是，斯大林认为蒋介石发动一统中国的北伐会强烈刺激到直系和奉系背后的英日等国，会给被欧美孤立的苏联惹出麻烦，让苏联强敌环伺的外部环境更加糟糕。因此斯大林的妙策是在中国扶持一些力量牵制英日等国，给对方使些绊子，比如掀翻亲英美日的北洋政府，但是不要把对方逼成狗急跳墙。受苏联和斯大林的影响，汪精卫的立场也出现了动摇，常常是夹在季山嘉和蒋介石中间打酱油。此外，相对熟悉蒋介石性格和中国国情的另外一个苏联顾问鲍罗廷，因为倾向北伐的态度以及自身的背景不够硬，被季山嘉在上级面前打了小报告，被迫离开广州回国述职去了。相对了解中国国情的嘉伦、鲍罗廷先后离开了中国，这对于广东国民政府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更致命的是，季山嘉可不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这位仁兄还采取了积极行动，在蒋介石的嫡系敌军之中挖墙脚，试图把王茂公第二师拉出去以削弱蒋介石，但是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抗，扣押王茂公，任命刘峙为第二师的师长。跟季山嘉撕破了脸，跟苏联顾问关系的不和谐，让蒋介石的神经紧绷，寝食难安，坐卧不宁。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让蒋介石窥见了一个解脱困境的机会，并且铤而走险，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便是